遐想想怎么样，你的表情有一些可爱和慌张，搞得我坐在你身旁有一些紧张，你看我看你的表情都是专注模样，你还很冷静问我到底想怎样，都是哪个，到底是哪个，底层是哪个，怎样是哪个样。Baby 你不要紧张，我会挨个跟你讲，一时到二十第三十怎四十样， 听好了， 你别笑我胸膛，你很温暖，你不会受伤，地下心中的那些不愉快的小感伤，怎么你还是有一种怀疑我的目光，我很不一样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 到幸福的方向， 会有我的陪伴， 低声唱， 低声唱我为你写的歌，怎么我都忘不掉，看你傻傻的微笑， 把你总说我一点小样， 是哪个底层，是哪个怎样，是哪个样。 Baby 你不要紧张，我会挨个跟你讲，一时到二十第三十怎四十样，你打开我胸膛，你很温暖，你不会受伤，你下心就 在多少感伤， 在哪里还是的目光， 我很不一样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 幸福的方向 没有我的陪伴， 一点滴声音， 你的是我为你写的歌，怎么我都忘不得，看你傻傻对我笑，你总说我 在痴痴等， 你若安心。 多久，走在地安门外，没有人不懂真情。万爱你北京，你会留下许多情。不要在午夜问路，主动要伤心的痛。万爱你北京，万爱你北京。 的阳光洒在你脸上，写下符号。我弹着吉他，你在我身边胡闹。那些音符蒸发，跟着你乱作调。我超级喜欢你等着我看傻傻的模样。我超级喜欢赚多多钱给你花，然后牵你的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你抱的彩糖和你的梦想都很美好，你不会变老，我就爱你。到白发苍苍也让我心乱跳。我超级喜欢你步伐很大跨进的阳光。我超级喜欢穿过过前给你花，然后牵你的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天底下没有什么事会让我害怕，因为有你陪在身旁啊，让我感动也让我疯狂去飞翔。我早就喜欢你等着我看傻傻的模样。我早就喜欢赚多多钱给你花，然后牵你的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我超级喜欢傻傻的模样，我超级喜欢。然后牵你的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超级喜欢你也赚钱给我花，我们手牵着手让世界变个样。 冬天的离别在莫斯科的深夜，军队在街上三年戒备，这里没人察觉谁又爱上了谁，因为苦难不使人崩溃。感情上若习惯防备，寂寞就多一道蔷薇。爱情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，就是罪。莫斯科没有眼泪，大雪纷飞，你冷得好憔悴。单身的我原本以为给你一辈子不敢睡。莫斯科没有眼泪，我却流泪，不知苦的赞美让我付出不怕心碎。是你最好的我，我们一起

应该全世界只有你，最珍惜我的快乐伤心。伤不已，心中复杂的情绪你总能分析我，就算我沉默不语也相信彼此不用默契。 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开心，是让你烦心，让我来听听。 有些话放在心里心有灵犀，不需要原因我就能感应。能和知心朋友一起开心，不在乎主题， 感觉永远你 就迷信。我明白全世界只有你最珍惜我的快乐伤心。 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开心，谁让你烦心，让我来哄你。 有些话放在心里心有灵犀，不需要原因我就能感应。好像天天这样和你开心，不在乎主题， 感觉永远你 就迷信。我明白全世界只有你最珍惜我的快乐伤心。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7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。今天是2017年1月16日，星期一。北京新闻网消息：2017年，北京市计划投入182.2亿元用于治理大气污染，全年压减燃煤30%，淘汰老旧机动车30万辆，清零整治2570家散乱污企业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2017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计划控制在2200万人以内，将设立100亿元疏解整治促提升引导资金，要把疏解分首都功能城市综合治理专项型。